送俾你哋，挂念好友。查阅这手机，我若错过了你来电，多可悲。这份关联要怎么承受？你话拒照过像好友。 So